这是文艺小青年很爱看的一本书，村上春树曾经写过的一本同名小说，叫做《海边的卡夫卡》。按照书的原著和格调呢，其实应该是比较压抑迷茫的，但是我们听到的是曹格很欢快的唱腔，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来自曹格的同名主打歌曲《海边的卡夫卡》。 到了一道浅水弯着风，明日寄出请辞信，工作不要碰，沙滩车加速中一中，忘掉背脊几沉重，拐个弯前进，吹吹风松一松，姑娘寄出天空，随便看看卡夫卡小说一概不懂，吹吹风松一松，我这边变身乘风再波浪直冲， 变苦辣，我什么都要。我们大家帮助成全泪水和是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我想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吹过来。 的梦是，这是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不知道在哪里，我迷路在茂密的森林，你隐没在空阔的天际，再也找不到你。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流沙是大自然所设计出来的一个很巧妙的机关，它可能会藏身在河滨海岸或者是某一个后院，让人进退两难。听起来呢有一点可怕，但是在陶喆的心里面呢，爱情居然也有这样同样恐怖的效果。来分享一下这首《流沙》。这是收录在陶喆第一张个人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流沙》。我最喜欢的是2000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的陶喆，和有一些愤世嫉俗的味道。其实歌手呢，只要选对了歌，唱对了歌，就可以在舞台上

心疼，你让我心疼， 千万别说我不曾，不用那誓言太苦涩了，是你的眼神它让我心疼啊。只有一个真实的眼神，你或许可以不问也不问，我已经知道我不枉此生。 我愿意去，我愿意去，你让我心疼，你让我心疼， 千万别说我不曾，那誓言太苦涩了，是你的眼神它让我心疼，我愿意去等，我愿意如此过一生，我愿意去等，我愿意如此过一生。 在周华健之后呢，继续来分享一下伍思凯。还记得那一首《窗外的天气》是萧亚轩奠定他小天后地位的情歌代表作。2011年的时候呢，伍思凯把它重新进行了编曲，用原创的方式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当中。来分享一下伍思凯的版本《窗外》。 今天的天气是云淡风轻，仿佛不记得那其实是的日记，人总要试着学习往好的地方走下去，别总是在原地。听到朋友在亲密的消息，这段时间里的生活有高也有低，那离开我的原因已经变成你的暴力，我只是你的过去，虽然还继续想你，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煽情，虽然还依旧爱你，看起来有些多余。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从此我让四周摇。

我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大概是由于这首歌本来就缺乏阳刚之气，而少女的嗓音呢反而更加适合来诠释这首曲目，再加上做宣传的时候这几乎是侯湘婷的必唱曲目，所以久而久之侯湘婷的这个版本呢就比原来任贤齐的原唱还要更加深入人心了。在侯湘婷之后继续来听到当时的少女戏，来自孙燕姿，叫做爱情证书。 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空枕，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